各位时尚，咁啊，今晚咧，我仲有一个故事，咁啊，有关咧，我哋鸠摩罗什法师啊，所谓翻译经典咧，系最好嘅。嗱，咁啊，我哋中国有一个律师，律师咧就个专门咧系持戒律嘅，嗱，研究呢个戒律嘅，咁啊，佢就律师啦。咁啊，个名咧佢就道宣，咁啊一般人称呼佢道宣律师。咁啊，个中年咧就喺呢个终南山啊，就系闭关，自己咧系修道。咁啊，终南山咧就系整年都系落雪封山嘅，好冻嘅。咁啊，变得到外边咧，所谓买伙食咧就好困难。咁啊，由於佢呢個道心好，持戒咧係持得精嚴，所以佢自己啊就唔使咧係煮食嘅。咁啊，由於佢持戒啦，就梗係持午咧晚上嗰餐咧就唔食嘅，所以中午嗰一餐咧，佢就感到嗰啲天人啊就會送供養俾佢。咁啊，日日咧到时到后啦，未曾过呢个午时以前咧，嗰啲天人咧就会落嚟呢个凡间对佢咧系送供养，所以佢自己就唔使开火嘅。咁啊，呢啲都系佢持戒咧所得到咧一种好嘅感应。咁啊，有一次咧，佢一个唔小心啊，佢就跌倒，咁啊，当佢将要跌嘅时候咧，咁啊，呢个四天王天啊，其中咧呢个北方叫做毗沙天子，咁佢就前来咧将佢扶住，佢就唔跌低啦。咁啊，所以经常讲啊，我哋每一个人在受咗戒之后，假如佢唔犯嘅话咧，每持一戒啊，就有五个护法善神咧嚟到保佑佢嘅。不过我哋咧就睇唔到，但系嗰啲护法善神咧就会周围响佢呢个身边咧嚟到保护佢。嗱，咁啊，如果我哋在家人啊受咗呢个五戒咧，如果每一戒啊有五个善神嚟保护佢，咁啊呢五条咧，前四条都系根本戒嚟嘅，加埋第五条咧，五五咧就有二十五位啊呢个护法善神咧系拥护佢。嗱，咁啊可见咧持戒咧个好处，虽然我哋睇唔到呢啲善神啊，但呢啲善神咧就周围咧嚟到保护我哋嘅。咁啊，所以当时咧呢个道宣律师要跌啦，咁啊呢个四天王中嘅北方毗沙天王咧就将佢咧就扶住，咁佢就唔怕啦，系跌倒啦。咁啊，道宣律师咧见到既然有天王嚟扶持佢啦，佢就顺便咧就问呢一个天王，咁啊佢话，中国所有的经典其中呢有一部分、啊、都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人人对、啊、这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呢都是喜欢受持读诵。他这个理由、啊、是在于哪一处呢？当时这个毗沙天王啊，就同佢讲啦，佢话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嘅经典咧，系通顺流畅，容易受持。唔单话释迦牟尼佛嘅经典咧，多部分由佢翻译传到嚟中国啊，而且咧，释迦牟尼佛对上七佛以来，所有嘅经典咧，都是由他翻译的多。 而且所翻译出来的呢很符合佛所说的道理，没有半点的错误，所以他弘扬出去，大家都很喜欢来的受持。所以此一版普门版以及全部的法华经呢都是由他翻译，然后呢流通于这个世间。可见呢鸠摩罗什法师这个德以及这个学啊，确实呢是值得我们呢去尊敬。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讲过啦，译呢就是翻译啦，就是啊有这个印度的梵僧将这个梵文读出来，由我们中国有法师懂得这个梵文的呢，他听了之后用的口呢译成这个中国的话读出来，然后呢再有啊这个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文字好的将它记录起来，成为这个经典，所以我们后世的众生呢才可以有这个中文的经典呢是受持读诵。所以这个翻译人呢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既然讲完全经的总题，亦都解释过这个普门品这个别题，现在呢我们就入这个经文了。吉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的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叫做观世音呢？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属于翻译经典的人。叙述无尽意菩萨恭敬了佛之后，然后呢请问佛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的因缘呢？他的名字叫他做观世音呢？那位以时就是正当啊第二十四品叫做妙音菩萨品。讲完之后呢就是讲这个第二十五品了，就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位以时上第二十四品妙音菩萨品呢就是讲这个东方的菩萨，此第二十五品观音菩萨普门品呢就是讲西方的菩萨，因为阿弥陀佛再加上观世音菩萨同埋这个大势至菩萨呢跟得名为呢就叫做西方三圣，就是讲这个西方的菩萨啦。所以说以时正当讲完第二十四品，现在开始讲呢第二十五品的时候，当时呢有一尊菩萨是叫做无尽意菩萨。此一尊菩萨为什么啊他的法号叫做无尽意呢？就是无尽的心意，说明世界是有无量无边无尽这么多的众生。既然有众生了，他一定呢都是做这个罪业，所以他这个罪业呢亦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啊。由这个无穷无尽的罪业所招感的呢就是无量无边无尽这么多的果报，属于这个苦果。所以此一尊菩萨呢他就是发这个无量无边啊无尽的心意呢去度他们，所以呢就名为啊 就叫做呢是无尽意菩萨。咁所以有一首偈讲啊，佢话世界无边就是尘扰扰，众生无数啊就是业茫茫，爱河无底就是浪滔滔，是故名为叫做无尽意啦。就个说明咧，世界是无量无边，而众生呢亦都是无量啊。在呢个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所做个罪业，就是离唔开呢个爱河嘅贪欲。所以呢个爱河是无底啊，浪滔滔，众生在呢个苦海沉沦，被呢个爱河所没力。咁啊，因此菩萨啊，就系发呢个无尽嘅慈悲心啦，去度佢哋。所以此一尊菩萨咧，就名为佢个无尽意菩萨。佢话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此就属于咧系经家罪仪。点叫做经家罪仪咧？就是结集经典的人叙述无尽意菩萨啦。咁啊，欲想请问佛，因此在未请问以前，咁啊，先来一种咧系恭敬佛咧嘅仪式。个话即从坐起啊，即时咧就从佢呢个座位而起。嗱，咁啊，平时听经咧，大家呢就是坐响度的。那咁但是如果有所请问佛开示呢，咁就一定呢要从佢呢个座位呢站起来。咁表示对佛呢嘅恭敬，就唔可以坐响树呢嚟到请佛开示啦，一定要企起身，个即从坐起就偏袒右肩啦。偏袒右肩咧，就佢搭呢件袈裟咧，就系露出咧右边呢个膊头。嗱，我哋家下搭呢件衣咧，都系一样啊，就搭响呢个左膊，咁啊右边呢个膊头咧就露出。不过咧，我哋中国咧，一方面咧亦有天冷嘅时候，唔可以咧露出咧呢个膊头。咁啊，同时咧，在古代啊。即是两千几年前呢，佛教初来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这个礼范呢都很深严的。那么着衫呢是一定是将我们这个全身呢都遮住，是不可以呢是露出这个右边的膊头。那么所以有一个朝代呢个皇帝啊，咁啊，覺得咧搭便衣咧露出嘅右膊頭咧唔係幾好睇，所以佢就賜俾我哋咧一件袍。所以因此咧就先著件袍，然後先至搭嗰個衣。其實咧，即使有呢件袍啊，但係呢件衣咧仍然係露出咧呢個右邊，只係搭響呢個左邊。咁就名为咧，其实偏袒右肩，就印度因为系热，所以佢咧就冇咁多衫着嘅，佢啊只系搭呢个三件衣，咁啊露出咧呢个膊头系属于呢个右边，所以佢就偏袒右边咧呢个膊头，咁啊佢就偏袒右肩啦，佢就合掌就向佛。咁啊，合住个手掌就向佛嗱，合掌咧就系表示咧就系一心啊。咁啊，偏袒右肩咧就系表示呢个身业。咁啊，而白佛言咧，即系而作是言啊，就系表示呢个口业。是开声讲话，咁啊合埋咧就身口意三业尊敬啊虔诚，就系、是、为请佛开示咧一种最礼貌嘅仪式。 告话而作是言。咁啊，世尊此一句咧就系尊称佛，即系未曾请问佛开示以前，先先咧就系叫佛一声，佢话世尊啊。嗱，咁啊，世尊咧就系为十种佛嘅通号之一。嗱，咁啊，如果我哋上晚点念八十八佛咧，就有噶啦。个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踪，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咁啊，十种通号。咁啊，如果我哋睇经咧，你睇到天人师又系佛，你睇到世尊咧又系佛，你睇到咧系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咧，咁啊亦都系佛。凡系成佛咧，都具足呢十种号嘅，都系佛嘅尊称嚟。咁啊，所以始终咧，世尊咧就系十种通号其中之一种。嗱，好似话释迦牟尼咁就别号啦。嗱，药师佛又系别号啦，阿弥陀佛又系别号啦，即系阿弥陀就唔系药师佛，药师佛就唔系释迦牟尼佛，咁啊佢就别。头先我哋所念呢十种咧，就叫做通，所以我哋睇经啊，你能够明白呢啲道理咧，都可以帮助你睇经咧有一种嘅常识，有一种嘅了解。嗱，点解称佛为世尊呢？就系无论在世间，以共出世间，都以佛咧系为最尊，因为佢一切烦恼断尽啦，一切嘅福德智慧都具足圆满，为世出世间咧佢最尊。所谓在人系人中尊啊，在天为天中尊，在出世圣人。亦都是以佛那是为最尊，所以就名为他的世尊。那么无尽意菩萨既然三业恭敬佛之后，亦都叫了佛一声，他说世尊啊。那么他就有问题了，他说观世音菩萨啊，就以何因缘名为叫做观世音呢？就说我们现在所讲此一部啊，此一品叫做观世音菩萨土门品。咁啊，原则啊，咁啊，观世音菩萨有啲乜嘢嘅因缘理由，我哋尊称佢为啊叫做观世音咧。嗱，咁啊，我哋咧早两晚都讲过噶啦，从智力方面，佢观察呢个世间嘅音声啊。是如幻如化，不被这个音声转了去，反闻自性因此悟道，就名为观世音。但是我们那些人呢就不同了，听得好的赞叹自己的，他就很自然就微微笑的了。如果听到人就诽谤自己呢，对自己那些语言之间不礼貌的呢，咁佢个心咧就好唔高兴啊，咁就变成俾呢个音声转咗去。嗱，咁啊，观世音菩萨对呢个音声呢方面咧，佢知得属于外境系如幻，所以好嘅音声，你赞叹佢，佢唔会得好欢喜。即使你诽谤观音菩萨啦，咁啊，观音菩萨呢亦都唔会亲恨嘅。不会被这个音声转了他这个自性本体有所摇动，所以自利方面名为叫做观世音。如果在利他这方面，就如下面所说，众生有苦难，观音菩萨的现身来到化度，所谓寻声救苦。众生有苦难之时，如果发出念观音菩萨的音声啊，咁啊菩萨啊观其音声嘅寻声救苦啊，所以名为叫做观世音啦。嗱，咁啊现在啊， 无尽意菩萨，恐怕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唔知道观音菩萨嗰种大慈大悲啊，加被众生嗰种个好处，所以就代表我哋啲众生咧，就请问法或世尊啊，咁啊观世音菩萨究竟啊，佢有啲乜嘢嘅因缘？咁啊，我哋尊称佢为佢做观世音咧。嗱，咁啊，既然有问啦，或者一定咧系有答嘅，咁啊向下咧就是、佛啊系答复无尽意之所问啦。佢话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啊，佢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就皆得解脱。此就系一种咧，就来过答复，向下咧就个别嚟嘅答复。咁啊，一种嚟嘅答复咧，就系、是、如我头先所讲啦，就系、是、话所有众生啊，如果咧有苦难嘅时候，唔闻到观世音菩萨嘅名，一心一意称菩萨嘅名号啊，菩萨能够寻声救苦，令佢即时咧得到解脱。所以话佛告无尽意菩萨，嗱告咧就系、是、上人对晚辈讲话，就名为佢就告啊。如果晚辈对呢个长辈讲话咧，就名为咧叫做白。咁啊，所以现在咧佛咧就系、是、告诉呢个无尽意菩萨。嗱，无尽意菩萨请佛开示，咁啊尊称一声或世尊。咁啊，但系现在佛咧答复无尽意菩萨所问咧。他就叫一声，他说是男子啊，就是无尽意菩萨，所以就佛告无尽意菩萨是男子。那你既然问我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以什么的因缘名为观世音呢？现在我告诉你，他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他说假使有无量咁多个百千万亿众生，嗱，如果我哋直讲咧，百千万亿为个单位，嗱，如果我哋倒数咧，嗱，亿众生，但系唔系一亿啊，系万亿众生，唔系一个万亿啊，乃系千个万亿众生。不是一个千万亿众生，乃是百的千万亿众生。不只说百千万亿众生，乃是无量这么多的百千万亿众生。那么说明众生呢是很多很多，这个数目呢真的很难以计得准确的了。总之用这个无量这么多的百千万亿的众生，即是说很多很多众生啦。佢受诸苦恼啊！嗱，咁我哋亦都讲过呢个苦咧，有心理上嘅痛苦，有呢个生理上嘅痛苦。生理上嘅痛苦就系生老病死啦，所谓求不得啦，爱别离啦，怨憎会啦。嗱，咁啊，心理上嘅痛苦咧，就系贪嗔痴慢疑，我见疾道共高呢啲烦恼啦。嗱，咁啊，现在咧，唔论系心理上嘅痛苦、烦恼，以共生理上啊嘅种种嘅痛苦咧，佢话受诸苦恼，受到咧呢、这个心理以共呢个生理上嘅痛苦，扰乱自己啊，令到呢个众生咧唔得安乐。嗱，咁我哋点样啊，先至能够啊，令到自己解除呢个生理以共心理两种嘅痛苦咧？所以话闻是观世音菩萨啦，咁啊佢有因缘，佢总算咧系有善根， 佢呢个耳根咧嘅听闻啊，有一尊菩萨，名为咧叫做观世音菩萨，佢话闻是观世音菩萨啦。咁啊，佢就生起一个信心，咁啊，绝对啦唔会怀疑，佢信得个菩萨咧，真系啊能够寻声救苦，对我哋咧系能够消灾免难。所以他们一心清明，这次最紧要的两个字呢就是一心。那么经里面好像地藏经啊，很多经典呢都有这些字眼的，好像一心啊、至诚啊、恳切啊，这些这样的字眼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忽略。就是说我哋虽然诵经，虽然啊称菩萨嘅名号啊，是否能够感应咧，就系、是、在乎我哋咧是否咧系一心恳切去至诚咧去清廉。嗱，如果我哋真系做到一心，系恭敬、至诚、恳切咁去念啊！咁啊，肯定咧就有求必应，所以你唔使请问法师啦。好多人就问一个法师啊，哎呀，我成日都念经噶，我成日都拜佛噶，我成日都念观音菩萨或者咧系地藏菩萨，我点解都冇感应嘅咧？咁你唔使问人，就系问你自己咧，系唔系咧一心恭敬恳切？知识，所以我常常都是这样讲，你们不好得赶猴赶命，赶猴赶命咁咧，就变成咧代表唔到你个恭敬一心知识。你唔好贪多，你即使系念一声嘅啫，你啲时间就冇噶啦，就要出门就要去办事噶啦。咁你呢一声啊，呢一句啊，如果你系一心恳切。至诚恭敬的话呢，真的很有灵验感应的。所以佛法呢在哪里去求啊？就是在这个恭敬去求，在这个至诚去求，在这个一心里面去求。所以这处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一心两个字。如果你一心清明啊，咁有求就必定有应喎。佢话观世音菩萨即时嘅观其音声啊，令佢咧皆得解除一切痛苦。嗱，咁呢个原理咧，我哋可以用呢个敲钟咧嚟到做个譬喻。嗱，呢个钟，咁啊，东莲小竹都有个钟啦。咁我都常常听到佢哋敲钟，我哋食饭啊、上殿啊，都听到佢哋敲钟。嗱，咁你唔好睇住话敲钟咁简单啊，能够敲得一个好听嘅咧，都有啲技术啊。你太过大声，佢就响个头；如果你太过冇乜力咁嘅敲落去咧，佢啲音声发出嚟咧，好似好细声啊。咁我哋一定咧。又唔好太大力，又唔好太细力，咁啊，咚一声咁敲落去咧，咁佢发出嚟嘅音声啊，特别咧系柔和，系文雅，令你听到咧可以真系啊生个欢喜心嚟接受嘅。咁呢啲就讲呢个技术啦。嗱，咁啊，我哋咧念菩萨圣号亦复如是啊。我哋就要恭敬，系至诚，要恳切。咁你念得好咧，所谓有求就必应啊！好似我哋敲钟，咁我哋敲得好咧，呢、这个钟声个反应啊，亦来得好。所以话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咧寻声救苦，咁啊就令佢即时咧。就会得到解脱，无论心理上的痛苦，以及这个生理上的痛苦，如同我的敲钟一样啊，是有求必明， 一定呢就有反应啦。例如好似你叫一声啦，法师啊咁，咁法师冇理由唔睬你噶喎。除非你咧就唔礼貌，大声咁样喝过嚟。咁既然你喝过嚟都冇礼貌啦，我当然唔睬你啦，唔理你啦。咁如果你好好地啦，系阿弥陀佛法师啊，咁我冇理由咧诈怒唔睬人噶。咁梗有反应啊，咁边个叫我啊？咁叫我有乜事咧？嗱，咁我哋求菩萨都系一样啊，最紧要恭敬、自正、恳切、一心。咁有求咧，就一定系有反应。嗱，咁以上咧就系两个总嘅答复。嗱，咁向下咧就系个别咧嚟到答复解释啊，乜嘢叫做咧系观世音啦？就答复无尽意菩萨之所问，咁亦都可以讲咧系答复我哋众生之所问。无尽意菩萨问咧，就系代我哋啲众生问，因为我哋众生都苦恼唔识啊，所以无尽意菩萨就慈悲，咁啊代我哋请问佛，等佛咧就系说出呢个观音菩萨啊有求必应嗰种个好处。咁啊，若有慈是观世音菩萨，佢切入大火就火不能烧，佢犹是菩萨就威神力故。嗱，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说明，如果念观音菩萨咧，就可以免离呢个火灾，免离呢个火难啊。佢话切入大火。他说假使一个人遇到这个大火，你被这个大火包围，入于这个大火之中，当然就很危险了，一个不小心走不切就会被这个大火烧死，所以说切入大火。若是你能够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火都不能烧啊！由是之故咧，就显出菩萨呢种嘅威德神通力量咧，对我哋呢个被火烧嘅人一种咧系加倍。嗱，咁我就讲啲故事咧，嚟到做个证明。咁啊，从前在呢个姚秦嘅时候，即系同埋咧。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呢一部经典嘅年代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嘛，讲明嘅姚秦。咁啊，在呢个姚秦嘅时代咧，有位出家人，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法智啊，咁啊，即系法智大师啦。咁啊，佢有日咧外出，就要经过咧呢个旷野嘅大山。咁啊，呢个旷野嘅大山咧，有好多嗰啲野生嘅芦草啊。咁啊，突然间咧就有人得放火，咁啊要烧咗嗰啲芦草。咁啊，佢就啱啱就响呢个芦草中里边咧行紧啦。咁啊，呢个火一烧着，嗰啲芦草又干，而且又大风。咁啊，呢啲芦草烧得好快啊。可是嗰啲风咧，唔系向呢个反方向，系啱啱咧向住佢行紧呢个方向咧，咁啊吹过嚟，咁啊火成风势啊，好快咧嗰啲火咧就烧到啊呢个法智大师咧个左近啦，咁呢个法师想走啊，都冇嗰啲风吹嗰啲火咧咁快。咁所以我哋咧唔好放火烧山啊！真系放火烧山咧，好罪过。唔单话嗰啲大只嘅野兽都走唔过嗰啲火烧咁快啊！其实我哋地下咧好多嗰啲虫蛇鼠蚁啊，市面上你叫佢点样走？点走得快过嗰啲火咧？所以我哋烧山一次啊！唔知烧死几多千千万万咧， 嗰啲动物畜生，所以我哋呢个罪业咧就好重啊！所以我哋千万咧唔好随便放火烧山，即使我哋去个山上啊，或者烧嘢食啊，啊郊外野游啊，我哋对于呢个火种咧唔好留低啊！离开嘅时候咧，要尽量将呢个火咧系淋熄，唔好留下呢个火种咧嚟去烧山，唔系呢个罪过咧就好大嘅，真系啊！嗱，咁呢个法智和尚啊，俾佢啲火咧，乘住呢个风嘅力量，咁咪烧到自己嘅身边啦，咁啊谂住咧就系烧死噶啦，走都冇办法走啦，咁啊索性咧，佢就真系慢言放下，横掂都系死噶啦，咁佢就索性都唔走啦，咁啊佢就打坐，坐低嚟打坐啊，咁啊闭埋只眼打坐。咁佢哋一心一意咧，就系、是、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都冇乜第二个办法可想噶啦。咁佢哋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咁冇几耐咧，嗰啲火就越烧就越近啦。咁啊，俾佢啲火就逼到全身咧都发滚。咁啊，冇几耐咧就发滚咧，滚到咧即系热到啊！个人咧都失咗魂啦，晕咗去啦，咁啊算数啦，晕咗就乜嘢都唔知嘅，所谓不省人事啦。咁啊，究竟啊经过几耐咧，佢自己都唔知啦。咁啊醒咗咯，醒咗咧，咁啊打起只眼一望啊，周围嗰啲芦草咧都已经烧到变咗灰啦，火都熄咗啦。但是他自己坐的地方，那些芦草周围啊，十尺八尺的地方呢，那些芦草呢就没有烧到，他就是坐正呢周围十尺八尺那些芦草的中间，因此呢就不会被那些火呢是烧死。这些呢就是说明啊，你真是有火难的时候呢，走无可走了，咁你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咧，咁真系嗰啲火都烧你唔到，就或者啊，正在危急嘅时候咧，好似你发现一条路啊，你可以走得嘅。呢啲或者我哋出外住旅店啊，咁啊旅店啊常常都会有火烛嘅噃，会走火嘅喎。嗱，咁你在呢种情况之下，念观音菩萨咧，可能会啊，所谓急中有一种智慧咧。咁啊，令你走个方向啦，唔会走错。啊，你系咧吓，同嗰只火个方向咧相反而走，有一条路咧等你走得通，嗰啲火咧就烧你唔到嘅。所谓呢啲念观音菩萨呢一种咧不可思嘅力量咧，不能一概而论，在任何场合，就是、任何个方法。令你咧避过啊呢一场火灾，唔会咧系烧死。嗱，咁啊，另外一个因缘咧，就系、是、在1922年啊，咁啊，我都未出世啊，啊，我系26年出世嘅，咁啊，嘅22年咧，等于我都未出世。咁啊，在呢个历史上咧，日本咧系一次大地震。就是在这个东京浅草区的左近是大地震，很多楼房屋宇都冧了，死和伤有几十万人。那我们中国佛教会啊，佛教会都是慈悲的啦，都是办这个所谓福利社会的事，觉得日本这次大地震呢，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会啊就发起这个日本啊救济他们这个地震的火灾，咁就派到两个人做代表，一个就叫做包成志啊，一个叫做杨叔吉，咁就派佢呢两个人做代表咧，咁啊带啲钱啊，带啲物质啊，咁嚟到咧救济佢哋呢一场咧由地震而引起呢个火灾。 损失呢个楼房啊，不计其数啊，人命嘅损失呢亦都好多。咁啊，佢哋两个人办完呢件事之后呢，咁啊，佢翻嚟啊，佢就向呢个印光大师咧写一封信嚟到报告咧，佢哋所见所闻啊。咁啊，印光大师咧就系我哋近代嘅净土宗啊一位出类拔萃嘅大德高僧，佢提倡净土，教人念佛啊，喺苏州灵岩山咧系主持几十年，佢乜嘢佛事都唔做嘅，咁啊日夜都系念佛。啊！你有人家入山嚟到念经做法事咧，佢又唔拜忏，又唔诵经，就系念佛。你如果想做第二样佛事咧，你就去第二处。佢就提倡念佛啊，系为近代一位净土宗嘅大德，系一致都承认佢噶。咁啊，佢所出一部印光大师文抄咧，你哋大家睇下，你哋认识到咧呢个念佛嘅好处。咁啊，向呢个印光大师个报告书里边所讲咧，佢话日本啊呢一次嘅地震咧所死亡嘅人数啊有30多万人，所谓尸骸满地啊堆积而生。整个东京浅草区，浅草区就近东京啊嘛，同东京系隔离冇几远。佢话整个东京呢个浅草区咧，几乎咧变成系平地啊。咁啊，嗰处有个公园，公园有咗个大池，嗰啲池水都俾佢烧干。但系呢个公园里边咧，地有一间咧系观音堂，咁啊即系佛寺啦。咁啊，既然叫做观音堂啦，啊里边咧就当然咧系供养观音菩萨，就系、是、一间咧旧式三间个嘅老地方。咁啊，当时啊地震嘅时候咧，好多人啊，除咗嗰啲死嘅，所谓嗰啲生嘅，嗰啲走难嘅咧，通通啊都走到呢个公园里边，住响咧呢个观音堂里边咧嚟到避难。咁啊，由于系观音堂嘛，佢就避难嗰啲人咧，个个都异口同声啊，跪低咧，咁啊合掌啦，念观音菩萨啦，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啦，求菩萨慈悲加庇啦。咁啊，自己咧唔好俾啲火烧死啦，唔好俾呢个地震咧系震死。咁啊，由于佢哋念得至诚啊，即系嗰阵时咧生死关头冇得选择啊，咁佢哋念得咧好恳切，好至诚。咁啊，所以嗰啲火咧个周围都烧到啦。一读佢呢间观音堂咧，啊佢就冇烧到啊。咁啊冇烧到咧，咁就变成咧响观音堂里边嗰啲人啊，咁啊全部都幸免于难啦，唔怕俾啲火烧死啦。咁啊，所以咧日本人从今以后啊，咁啊对观音菩萨咧信仰啊系特别咧恳切，所以现在日本咧好多寺庙啊有嗰啲古铜嘅观音菩萨啊，有好庄严嘅观音菩萨。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呢，那么对观音菩萨呢是特别呢是信仰。那么这个火是怎样生起的呢？其实我们的人呢有这个嗔恨心，所谓嗔恨心呢就是如同火啊。那我们俗语都有句话是由火烧心啊，火烧心咧，就系呢个嗔恨火咧，就系烧我哋啦。咁啊，因此我哋咧唔好啊，常常动不动咧就发脾气嚟到火烧心。所以话嗔是心中火啊，就焚烧功德林。你欲取三摩提啊，就是、忍辱父亲心。我哋咧唔好随便啦。发脾气， 我哋要忍辱，你欲想修道成功，得到呢个禅定啊，我哋一定要修呢个忍辱。如果你忍辱唔发嗔恨，你就冇呢个嗔恨火，冇如是嘅嗔恨火之因啊，咁你就生生世世咧就唔会俾呢个嗔恨之火咧嚟到烧到自己。所以一个修行人啊，真真正正嚟讲咧，要修忍辱啊，唔好有嗔恨，咁你就生生世世咧就唔会俾呢个大火咧就焚烧啦。咁啊，讲完火咧，我哋就讲水咯。佢话若为大水所漂，清其名号啊，就积得浅处。佢话假如咧，我哋或者坐船啦、或者咧你打工啊做工作咧，响呢个船上工作啦。嗱，我哋俗语都话行船就三分险啊。咁啊，好多船出到个大海大洋。咁啊，遇到呢个大风大浪咧，咁啊，常常都会将呢只船咧系吹翻沉船。咁啊，沉船咯，咁啊，如果你唔识游水咧，咁啊就肯定咧俾一啲水咧系浸死噶啦。啊，就或者你唔小心啊，咁啊跌咗落水，咁啊亦都会俾啲水咧系漂零，系浸死噶。所以话若为大水所漂。若果有一类人，咁啊，唔论个乜嘢个理由，佢跌咗落水，咁啊，俾啲水咧系漂流。但系你在嗰个时候咧，你一心一意清其名号啊，就系、是、清观世音菩萨嘅名号，亦即如头先上文所讲啦，所谓一心清明。咁你既然一心清明啦，观世音菩萨咧就会沉星救苦啊，令你积得浅处，到到咧呢个浅嘅地方。咁啊，当然浅嘅地方你只脚啊到地噶咯，咁啊当然就唔会将你浸死啦。啊，能够将呢个人浸死就系嗰只脚咧到唔到地，所谓的海水深到无底咁深。咁我哋或者又唔会游水，即使会游水啊，嗰啲浪又大，都会冚死噶。咁所以如果到呢个浅处啦，嗰只脚到地啦，咁就稳阵啦，企喺度都唔怕浸过头，咁就唔会咧系浸死。咁呢啲亦都系菩萨啊，呢个威德神力咧之所加备。咁在呢个净土圣言录里边咧，咁有一段咁嘅记载，佢话清朝啊，有一个人姓吴嘅，佢个名咧叫做尹星啊，叫做吴尹星。咁啊，佢年轻嘅时候啊，即系唔系好大，或者十零岁咁啦。咁佢有一次咧去呢个杭州虎丘山咧，佢游览。咁啊，当时咧佢遇到一个得道嘅高僧啊，咁啊亦都会啦吓睇下面色之类啦，咁啊见到佢咧，所谓满面都系乌云，咁啊亦都呢个人咧有啲善根，咁啊呢个得道高僧咧，咁啊同佢碰头碰面咧，就同佢打招呼，自动咧同佢讲话，佢话少年啊。他说我有几句话呢想跟你说，他说你的人呢很有佛缘，即是说很有佛的善根，他说日后呢你会信佛的，但是很可惜啊，他说你在29岁那年，即是逢九呢不是挺好过的，他说你29岁那一年呢，他说以我看，如果不看错的话呢，他说你有灾难，但是不是其他灾难，就是有这个水的灾难。他说所以呢我提醒你，你到29岁那一年呢，你对于这个水啊就要小心一点，如果不是呢就会被这个水呢是漂流浸死的。 他说但是呢现在我啊就教你一种方法，咁啊避免呢呢个水浸嘅灾难。嗱，佢话第一，你就要戒杀放生，你最好呢唔好杀生，亦都唔好食肉。反过来呢，你仲要买嗰啲动物啊嚟到放生。嗱，咁啊呢件事呢系真噶。咁啊我呢都最中意放生嘅，年年我都放生嘅。咁啊期望啦吓，以呢个放生嘅功德啊，减少自己畜生嘅杀业。虽然我今生咧系十几岁就出家啦，当然就唔会杀生啦。但系我哋畜生嗰啲罪业，如果我十几岁以前做在家细路仔嗰阵子啊，难免唔食肉啦。咁啊，呢啲都系属于杀业啊。咁啊，杀业重啊，你个寿缘就会短，你个病痛就会多。咁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信佛嘅人咧，咁啊最好啊就系食长斋啦。咁啊，如果你唔能够食长斋嘅咧，你都尽量减少食肉，尽量咧食多一两餐斋。咁啊，久唔久有机会咧，你就买啲嘢放生。雀仔又好，鱼又好，咁样咧，佢就第一，我就希望你听我嘅话，你就尽量咧戒杀、放生、食素。嗱，咁啊，第二咧，你就清念佛号，清念观音菩萨圣号，以及咧系持大悲咒。嗱，假如你能够听我话嘅咧。你从今日开始，一直至到你廿九岁啊，都仲有好多年嘛。佢如果你真系听我话咧，咁多年，你都能够咧系戒杀放生，念观音菩萨慈悲悲咒嘅话咧，咁你嘅善根就增长，说不定咧，你到廿九岁嗰年啊，你就可以逃过呢一关，唔会俾水咧浸死。咁呢个青年呢都算有善根啦，咁佢就听呢个得道高僧讲，真係从嗰日开始呀，直至到廿九岁嗰一年，咁就有好多年嘅时间呢，佢真係依教奉行。咁一方面戒杀放生，尽量食素呀，咁一方面呢佢念观音菩萨慈大悲咒。咁到廿九岁嗰一年呢，咁佢有一次因为有急事唔去唔得嘅，呢啲所谓呢造成一种因缘㗎喎，佢有急事呢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唔去唔得嘅，而且呢一定要坐船先至比较呢吓条路呢顺啲。咁所以廿九岁嗰年呢，佢就从杭州出发，佢住喺杭州㗎嘛，咁佢从杭州出发坐船啦，去佢个目的地。咁当佢上船嗰阵时咧，真系风平浪静噶，好好噶。佢自己亦都咧，将佢当年高僧同佢讲嘅话咧，可能佢都唔记得噶啦。吓，佢只系日日咁啊念观音菩萨慈悲咒，就尽量食素，坚决咧戒杀放生。但是对于呢他二十九岁被水浸呢，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危险呢，这件事呢可能他都忘记了。所以他呢先至有啊坐船这一件事。那他上船呢还好好的。真的风平浪静，无波无浪的。怎么行到半路呢，突然间这个天气转变啊，成为大风大浪啊。咁啊，嗰啲波浪咧，一个一个咁啊冚上嚟，嗰只船咧都真系将近要沉噶啦。佢到嗰个时候先系醒起啊，今年咧系廿九岁。咁啊，当年呢个大德高僧咧提示我廿九岁有水灾啊，会浸死啊，唔通就系呢一次？咁啊，既然咧我多年嚟 都是念观音菩萨听他说慈大悲咒食斋以共放生啊，咁啊呢次可能呢吓、啊、自己啊有机会逃过呢个灾难，所以佢即刻呢佢就念大悲咒亦念观世音菩萨，等于话嗰只船未沉以前波浪汹涌打过嚟啦，佢就真係醒起呢件事啦。嗰阵时既然又唔到岸，个船喺中间将近要沉，咁冇办法呢，就只有唯一嘅希望啊，就是寄望于菩萨的慈悲加庇，所以他就念观音菩萨慈大悲咒。他就没多久呢，那只船就沉了，沉了自己就跌落水了。他忽然间呢，他听见有人跟他讲话，他说吴允星啊，他说你自己是念观音菩萨亦都慈大悲咒亦都戒杀放生咁多年啦，咁啊在呢咁多年当中咧，唔单你自己系咁一行啊，佢话你亦都咧随份随力遇到呢个有缘嘅人咧，你亦都劝人家地咧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戒杀放生食素，等于话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啦。咁佢话你呢一次咧。以此这个自度度人自利利人的功德啊，你应该呢不会有问题，你不会被这个水呢是浸死。那么他听到有人这样跟他说，那么讲完呢他就睁开眼睛一看啊，那么自己呢已经呢上了岸了。那是谁救他呢？就是一个打鱼的人呢，即是捉鱼的人，有一只鱼艇他出海打鱼，那么接近到呢这个大风大浪的地方，那么当然他就不洗埋去啦，但没几耐呢，那么见到有人在这个海漂流，所以他呢就好心啊，找些竹竿呢就将他呢捞埋来，那么救足他上船，那么撑到这个岸边的地方，咁啊，将佢扶上呢个陆地，咁啊，因此咧，佢就得救啦。咁就唔会咧，就俾啊呢个水咧系浸死。嗱，呢啲就系念观音菩萨咧，咁啊得到免离啊呢个水难。嗱，咁啊，同时在清朝咧有一个人，佢就姓沈嘅，佢个名咧叫做应辉啊。就是沈应辉，咁啊，佢有一次咧，佢就到朋友屋企探朋友。咁啊，呢个朋友咧，佢系信佛噶，尤其是信仰观世音菩萨，佢就念呢个普门品啊。一生人咧，由信佛开始，佢就念普门品。咁啊，今日见到老友光临，咁啊，除咗招呼佢饮茶。食点心之外呢，亦都谈下观世音菩萨啊嗰种嘅灵感。啊，咁啊变成呢个沈应辉听佢咁一讲呢，啊佢都有啲善根啊，咁佢又有啲信仰心啦。咁但系冇经验啊，咁所以嗰个朋友呢佢就问啊，如果你啊系信观音菩萨嘅话呢，他说我这部普门品可以转送给你的读众，我就另外呢去请他一部。那么这个沈应辉当然欢喜啦，接受啦，他赠送这一部普门品啦。那么临行的时候啦，那么带埋部普门品呢回屋企了。那么当时呢他要渡过这个长江啊，咁又系上船嗰阵时咧，冇事咁啊，风平浪静啊，吓！但系个船行到江中心咧，咪突然间大风，嗰啲波浪咧又汹涌而来，咁就变成嗰只船咧，因为唔系好大啊，就俾呢个波浪咧吹翻咗，成只船咧翻转来，咁啊嗰啲人啊当然跌落水啦。咁啊，嗰啲唔识游水嘅好多都浸死。 但是他自己呢就觉得啊，好似有一个人呢咁啊逗住佢啊，喺个水底逗住佢，咁啊逗住佢啦，佢咪唔怕下沉啦。咁啊逗住佢咧，慢慢咁啊推下推下推下，咁啊将佢咧就推到去咧呢个岸边。咁啊当然佢就唔会浸死咯。嗱咁啊咩力量咧就完全啊，佢个身上咧就带到一部咧普门品。咁啊呢一次咧，佢之所以唔怕俾水浸死啊，就系、是、呢个普门品咧。嗰種嘅力量，嗱咁啊，所以自此以後咧，好多人出門，佢都帶一部咧經書噶，啊或者金剛經啊，啊或者普門品啊，或者藥師經啊，咁啊或者單行本，或者幾種經咧，咁啊就印埋一齊，嗱好似呢一部咁咧，就有幾種啦，啊有普門品。有佛子阿弥陀经，有药师经，嗱咁啊好多人出门咧，佢就带一部咧，一方面随身，二方面咧佢得闲诵经嗰阵时咧，咁啊就去外边啊唔系容易请得到咧，亦都冇添啦，咁啊佢咪随身带一部嘅受持读诵啦，咁啊亦都有啲意思咧，有咩嘢灾难嘅时候啊，咁啊变成咧呢个经典咧都有功德噶，啊咁所以佢从今以后咧佢就更加信仰观世音菩萨。从今以后咧，佢哋终身啊，咁啊戒杀放生食素，终身咧受持读诵呢个普门品，直至到去世为止。咁呢都系菩萨咧一种嘅感应，亦系咧你发心咧开始受持读诵呢个普门品，要带呢个普门品咧翻屋企受持读诵。咁啊，所得到咧呢个好处嗱，咁啊水固然咧系可以害人嗱，咁啊，但系我哋佛教之中咧有一辈叫做慈悲三昧水忏啊，嗱咁啊好多人都拜过呢一部水忏嘅嗱，咁啊呢个水忏当初嗰几页咧就系讲呢个水忏嘅缘起。是有关这个水的啊，咁啊亦都是以水咧嚟到解冤释结。咁啊呢个水忏是边一个人写的呢？就是有一位咧叫做悟达国师。咁啊当佢未曾啊做国师以前，咁啊佢本身咧就是一个好普通的出家人。咁亦都系到处挂单，孭住个包袱咧，到处啊去参学。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去到一间寺庙啊去挂单。咁啊同佢挂单一齐咧，就有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咁啊有病，都病得几紧要嘅。嗱，咁我哋出家人咧，既然冇咩亲人。而且到处嘅参学，咁啊当然就靠呢个大家自己嘅同参师友啊嚟到照顾啊。咁啊呢个悟达国师咧，咁啊佢都几善心，见到大家都挂单，佢病得咁重，咁样咧就同佢睇医生啦，啊亦都同佢煲药俾佢食啦，啊咁啊两餐饭就招呼佢啦，照顾佢啦，啊咁啊同佢洗衫啦。咁一路咁啊照顾佢好咗啦，咁啊呢一位挂单师傅咧就要离开嗰个地方咯。咁啊，佢临行之前咧，佢就同呢个悟达讲啊，佢话嗱，我哋一场老朋友老同参，咁啊我呢次病啊，咁啊得到你咧嘅照顾，我好感谢，好感激你嘅帮忙。他说我就没什么好的报答你，他说但是我呢就会看你的气息的，他说我看你日后呢不用几耐你就飞腾王达呢可能会贵为国师，即是做这个皇帝的师傅。他说但是没几耐呢 佢话你有灾难，佢话究竟系乜嘢灾难呢？咁啊，到时你自己就知道。佢话呢种灾难呢，即使皇帝啊都冇法子帮得你到嘅。佢话你到嗰个时候咧，你就嚟揾我啦。嗱，咁你到边度揾我呢？佢话你去四川有一个山，佢话嗰个山上边咧有一间茅屋。咁啊，茅屋个两边咧，即系左右手啊，都种到一棵松树，等于间屋咧就喺中间，两边咧个屋个左右咧都有一棵松树，有两棵啦共埋，咁啊做一个标志。佢话如果你有灾难嘅时候咧，你真系冇法子搞得个掂噶啦，咁你就嚟揾我啦，你嚟四川揾我啦。佢话我咧，到嗰阵时咧，先至报答你啊！今日咧，所谓照顾我呢一种咧嘅恩义，好啦，咁呢个吴旦咧，亦都只有记之于心啦。咁冇几耐咧，佢哋真系果然啊，非同王达啦。咁啊，当时个皇帝咧都拜佢做师傅，咁啊就国师啊。咁啊，在皇帝之上，咪皇帝嘅师傅啊嘛。咁啊，佢都冇咩嘢奇特。咁啊，有人咧，咁啊，皇帝啊，咪就表示对师傅嘅尊敬。佢就特别咧，揾人啊，去买到嗰啲叫做沉水香，好难得嘅沉水香啊。就系咧，呢种香咧本身系好香嘅。如果你抌落水咧，佢又唔系浮响面，亦唔系沉到落底，咁啊响个水咧半浮沉之间，又唔升又唔跌，响一半嘅水嗰度咧，咁啊浮住，咁啊称为佢哋沉水香，系好名贵嘅，而且能够买到咁大件咧，做一张椅咧咁大嚿嘅沉水木咧，亦都唔容易买。咁当然皇帝下命令啦，咁就几艰难都揾到啦。边个敢逆佢嘅旨意？皇帝话一句，冇人敢话第二句噶。咁啊，有一次个皇帝咧，佢个徒弟啊，就为着表达佢对师傅嘅尊敬，咁啊下令咧，叫全国嗰啲人啊，尽量咧搜集呢个大件嘅沉水香木，咁啊做一张咧所谓太师椅啊，太师就好阔嘅，可以盘呢个腿咧，唔怕顶住嘅。咁啊背后咧有挨厅嘅，咁啊挑得好靓，做得好庄严，咁啊就送俾呢个吴达国师坐。嗱，咁啊呢个吴达国师咧嗰阵时啊，佢哋起一念心啊。真系几威水自己吓，嗱，皇帝固然拜自己做师傅唔简单啦，有几多个人做得到啊？而且家下皇帝啊，吓仲下令天下搜集呢种咁名贵、咁难得嘅沉水香木，做一张太师椅俾我坐啊！认真咧系威水啊，认真啊威风百年啊！咁佢起一念咁嘅心，啊，嗰啲魔障就嚟啦。嗱，所以我哋咧，你见到咩嘢好处啊，得到咩嘢好处咧，你亦都唔好欢喜。如果真系一个修行人啊，你遇到乜嘢嗰啲逆境咧，你亦都唔好烦恼。呢、这个一起一怒啊，嗰啲魔障就嚟噶啦。咁啊，佢啲魔障一嚟咧，你估佢有啲咩嘢问题咧？生个人面疮啊，咁啊生喺边度咧？生喺个膝头哥。咁啊，即使皇帝呢个宫里边嗰啲御医啊，用尽乜嘢嘅办法都医佢唔好，又红地又肿啊，仲会讲话噶，仲要食饭，你日日都要喂佢食嘅。咁你话奇唔奇怪咧？咁佢一痛起嚟咧，痛到佢真系啊！眼泪都流，咁啊真系，既然又冇办法医，又冇办法好，咁就几麻烦噶。咁佢到嗰阵时咧， 先至想起啊，佢当年做挂单和尚未曾出身出名以前咧，咁啊遇到嗰一个人，所谓有病嗰个同参咧，讲个说话，呢个系大灾难啦。咁啊，因此咧，佢就亲自啊去四川啦。咁啊，去到四川咧，行咗好多日啊。咁啊，嗰晚咧好夜，六点过后差唔多天黑噶啦。咁佢就去到嗰个山嘅山脚，咁啊依稀咧睇到呢个山顶咧，咁啊有间屋，咁两边咧有棵松树，咁谂啊几似啦，咁啊佢就上山，一上到差唔多到呢间庙咧，其实佢当年啊嗰一位同参咧已经啊响门口等佢啦，咁啊佢越行地越近啦喎。这个同参就讲了，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今日会来，早就知道你呢会有问题的了，我跟你讲了的了。他说你不用怕，我问今晚呢就是很夜了，你也都行得很累，不如这样啦，你就好地吃完饭休息一晚，他说我听人呢才帮你医啦。咁呢个吴达国师你就只有听话啦，有乜好讲啫系嘛？咁佢就只有食一饭，咁啊冲咗凉，咁啊好啲休息瞓觉。咁啊第朝一早咧，咁啊佢呢个同参啊，就唔系话用咩药嚟同佢医，咁啊带佢去后山。后山咧有一个瀑布水啊，即系山上嗰啲瀑布水流落下边咧，有一个好深嘅潭。咁啊，旁边咧有一嚿石，准备好噶啦，佢话嗱，你坐喺呢度，你唔好喐。佢话我咧，忽呢啲水啊，同你一洗咧，佢话咧你就好噶啦。咁啊，呢个吴达国师谂啊，咁神奇，我医咗咁耐都医唔好，你嗰啲水乜淋下就好，咁又只有听下，就只有信啦。咁啊，呢一位同参师傅啊，果然揾个壳咧，咁啊，忽一壳水，准备咁啊淋落个人面仓嗰度。咁啊，呢个人面仓咧就会开口讲话啦。佢话慢一步，唔好咁快脆。啊，呢个吴达国师话奇啦。咁啊，点解咧？唔好咁快咧？咁啊，呢个人面仓真系好似个人个面一样嘅，生喺个膝头哥。有眼有耳有鼻有嘴有脷，同个人面一样，所以佢哋人面疮啊嘛。咁呢个人面疮讲话啦，佢话国师啊，佢话你有冇读过呢个《后汉传》啊？佢话有啊，我都几熟。嗱，咁啊，既然你读过呢个《后汉传》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冇睇过啊？有一段。这个袁盎杀曹错这个故事啊，他说有啊，我都几熟，他说这样就得了，他说我和你两个啊，你猜是哪个啊，他说一个就是他们袁盎就是你啊，他说一个就是他们曹错被杀的呢就是我，他说在这个后汉的时候我哋两个咧系皇帝个左右手，系辅助皇帝咧，系管理全国嘅事情。当然，皇帝好信任我哋两个啦。我哋两个嘅职位系最高，除咗皇帝咧，我哋两个就最大权系最高噶啦。佢话但系皇帝对我咧就特别信任，咁啊你咧就呷醋啦。就妒忌啦，佢话你就常常响呢个皇帝面前啦，咁啊讲我个是非，讲我个坏话，咁啊讲得多啦，呢个皇帝都发嬲啦，咁啊将我都处斩。佢话但系唔系杀头啊，佢话杀头一刀斩落佢个头都断咗啦，咁啊当堂死咗咪就算啦，冇咁辛苦啊。佢话唔系啊，佢话皇帝将我腰斩。嗱，点样佢哋腰斩咧？就系将呢个人咧瞓上嗰张床，呢个床咧 就查到啲漆啊，我哋油漆嗰啲漆啊，嗰啲漆咪胶啊，都咪黐噶啦。佢话嗰张床个床上边咧就油咗一浸漆，然后我就瞓响上边，咁啊绑住我，捉住我，咁啊响我呢个肚脐嘅左近咧，咁啊一刀斩落去，个人咪变成两段啦。咁啊同时好快啊，就将我两只脚嘅下拳咧就掹走。咁啊，将我呢个人咧上身就扶起嚟，咁啊扶起嚟就因为斩得好齐整啊，咁啊嗰啲胶就黐住啦，黐住咧我啲里边啲肠啊、脏啊、心肝脾肺肾啊，冚唪唥咧都唔会流出嚟，个人亦都唔会倒，因为黐住。咁你话当时嗰种嘅凄惨啊，嗰种嘅痛苦啊！他说你想想你都知道，他说我就是这样慢慢这样痛死，他说所以我越痛越苦楚，我就越怀恨。因此呢没几耐呢，当然我始终都是死了，他说你就得势了，大权在握，我就含恨而死，所以我就含恨在心了，屡屡想找你报仇。他说但是呢你十世都为高真，你十世了，经过等于说我找到你十世，跟了你十世，但你十世都是做大德高真，没有短处给我抓到，所以我无法子入你身去报仇。他说今生呢你都是做得道高真，可惜皇帝送你一张所谓最名贵最难得的沉香太师椅，哇你坐上去了真是威风八面啊，咁你生了一个欢喜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啊，你这个心一动，咁佢话我呢就能够呢侵入嚟，跟住响你个膝头哥呢生呢个人面疮，令你受尽折磨受尽痛苦，就是我。他说所以今下呢就好彩啊，你个同参不是别人，就是叫做家乐家尊者啊，是一个得道高僧，老祖已经提点你的了。那今下呢他用这个三昧水啊来洗，那他说一洗呢我就没了的了，从今以后呢我们的冤仇呢算是了断解除。他讲完之后呢就不开声了，不开声呢这个家乐家尊者就是他的同参，他就找水淋，一淋就很痛，痛到他都晕了，晕了呢究竟